一根神奇的羽毛。小老鼠捡到了一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羽毛，它扛着羽毛往前走，遇到了小兔。小兔，你到哪里去？小老鼠问。小兔子说，我到姥姥家去，走得真热呀。小老鼠把羽毛当扇子，对着小兔扇了一下。哎呀，小兔子飞了起来，一下子就飞到了姥姥家。小老鼠看见熊大婶在费劲地摘苹果，它用羽毛对着苹果树扇了一下，树上的苹果就飞到了熊大婶的箩筐里。它又对着熊大婶扇了一下，熊大婶背着一筐苹果一下子就飞回了家。小老鼠也很想飞起来，它用羽毛对着自己扇，可扇了很久还在原地。原来的小兔子看到了，它说，我来试一试。小兔对着小老鼠扇了一下，小老鼠一下子就飞了起来。现在他们明白了，这根神奇的羽毛只有在帮助朋友的时候才可以使用。